和特色金融產品等方面給予更有力支持。他強調，建設粵澳橫琴深度合作區是促進澳門適度多元的重要方向之一，期望各駐澳門中資企業能夠多加協助合作發展橫琴島。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534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39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74美元，卖出1,946.73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今日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世界各地在本地有啲乜嘢好去处呢？一齐问一下澳洲资深社工梁洁仪阿 Kate。 我哋都已经喺疫情之下咧度过咗大半年啦，唯一可以做嘅匿埋屋企，我谂好多个嘅都系尽量都唔出街啦，少见外人啊，咁所以如果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话可以去边啊，去散心啊，咁即系我知道大家觉得都系似乎系早咗少少。咁所以咧，不如咧喺屋企咧都坚持做一啲咧系保护自己同埋令自己开心嘅嘢，我觉得咧就仲比较实际啦。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要身体有足够的免疫力，水果是不可缺少的食物之一。挑选水果的时候有什么要留意呢？听下家人营养中心营养师黎欣琪的建议。 咁就譬如可能揀一些厚皮的水果，咁你认为啲厚皮就可能是橙啊、西瓜啊，咁其实就会可以摆得耐啲咁样。咁因为主要嚟讲呢，如果食物变坏是因为呢去容易接触到空气啊，咁所以其实如果薄皮啲呢，咁譬如好可能好似係车厘子有啲或者薄皮好容易接触到空气嘅话呢，咁可能就会氧化，咁就好容易会变坏。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 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在这街头散步，柔光中隐约渐见拖马步过，寒意内人像马呼出了梦，回看昨日摆动了小手臂，摇荡着父母偏昨天的风筝，当天风筝飘着欢欣，飘起片片碎白云，纯白像那童真，还限着一串和一串疑问。 时分听就清晨，确实好啱听啊！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三分，你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刚刚为你带嚟咧有刘美君主唱嘅《清晨》。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啊，9月11日。农历来到7月24日星期五的早上。

作好刻板，上旁站开风吹脸上觉得少去冷，骤然顿减身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这两眼，浅汽水花似滑落湖海间，当风玻璃免我风吹上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悠扬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像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歌曲家，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压，彼此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望前行，开开心心看雾雨风中散， 唱歌嘅咧就叫做钱钱啊，咁啊主唱呢一首歌咧就系呢个冷雨啊，咁啊讲起钱钱咧都几特别嘅，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佩佩咧都有时会俾人叫钱钱啦，咁啊亦都系入咗行之后咧就当然大家都系叫佩佩啦，点解咧？因为钱钱亦都系我哋前辈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阿钱呢个名咧其实阿佩佩都有朋友咁样叫嘅，所以嚟到电台嘅时候咧其实都要分别到唔同嘅人咧，于是乎我就是大家都会叫我做陪陪啦，咁但系唔紧要嘅，都系一句称呼嚟嘅啫。咁啊，最紧要你哋知道你听紧嘅咧，就系切陪陪主持嘅清晨爽嚟就得啦。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嘅。展望咧，周末同埋下周初咧间中系有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嘅，下周中期天色系好转，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6%啊。我仲好记得咧，当年去睇呢一套嘅舞台剧，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呢个故事咧，即系做过好多次啦，亦都有电影嘅版本啦，不过都好似。由佢饰演呢个女主角嘅，可能真系冇人能够代替到。讲紧嘅呢一套咧舞台剧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有呢一首嘅主题曲，主唱嘅名字叫做刘雅丽。

风情。来吧，我是数得要命，回望你在苦忍表情。来吧，继续无谓欢怒来梦醒，还未够吧，加点数劲，还未够吧，要知再令。若破坏轻轻规定，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晤，讨论中印边境形势发展和中印关系。新华社报道，双方达成五点共识，包括同意双方应遵循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不让两国分歧上升为争端。另外，边境地区当前形势不符合双方利益，两国边防部队应该继续对话，尽快脱离接触，保持必要距离，缓和事态。雙方又認為確守現有邊境事務協議和規定，同意繼續通過邊界會晤機制保持溝通，加快完成新的建立互信措施。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可以在短時間內進一步削減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軍數目。他在白宮記者會上並沒有說明細節，但強調由於進展良好，駐阿富汗美軍數目可以降至4000人，駐伊拉克美軍數目亦可以在短時間內降至2000人。特朗普提出的撤軍數目較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提出的更加進取。麥肯錫前一日表示，駐阿富汗美軍11月初將會由8600人下降至大約4500人，駐伊拉克美軍人數將會從5200人減少至3000人。總部設在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再次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特區政府表示歡迎。菲沙研究所發表世界經濟自由度2020年度報告，根據2018年的數據，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指出中國政府在去年和今年對香港的干預令財產權的不安全感明顯上升，並正是削弱香港法治。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說，有關推論建基於偏頗和選擇性的評論，以及無理據的不公推測，對此表示遺憾，強調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發言人重申，港區國安法是為了堅定不移並全面貫徹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並不影響本港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政府表示，截至昨晚八點，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累計約有1,305,000名市民成功預約，約1,527,000人完成檢測，大約1,344,000個樣本完成核酸檢測。發言人表示，至今接獲272宗個案，指個人資料被他人用於登記預約，其中150宗個案懷疑涉及盜用他人的個人資料，已經轉交警方處理。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534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39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9，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57美元，卖出1,950.64美元。

国的天后级歌手那英的这首歌《白天不动夜的客》，可能大家对他可能有些陌生，不过如果大家有上网看看一些的歌唱节目，尤其是国内的歌唱节目，你就一定会认识这位那英老师，因为其实很多不同的一些歌唱节目他都会是评判之一来的。当然他的唱功不容置疑。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42，听着的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有钱佩佩嘅，今朝带嚟好多女歌手嘅歌曲，有啲可能你已经遗忘，就似呢一个咁啊，但系佢唱歌实在非常非常好听。林楚琪，这就是爱。 面对夜深，彷徨更愁心，谁像我现今苦似梦中人，自惭自怨，深深自责，错像痴心分成双份，缘似月色同时间平分，在这夜空昏，照有心人，但情若在分心独中，种出苦果，现在 愿望蒲公英。 比赛出身的他啊，殷楚善有这一首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歌《蒲公英之歌》。讲最新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间中有雨和有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咧天色系好转，而家室外温咧有28度，相对湿度86%啊！继续为你带嚟咗呢位嘅歌手朋友，要讲清楚佢系陈美玲，边个陈美玲？ 街痴痴的看着我，想知道为何？何解天天给我点首歌？何解？天天等我路过，想知道为何？何解偏不敢说是爱我？如果真的恋爱着我，请不要扮傻。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如果今天可美丽过，一起过如何？如你再不肯说便错过，如你来做我感觉又如何？时间哪许一再拖，愉快同度过，不必考究星座，命中主宰亦管不得太。Thank you. 请不要扮傻，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如果今天可美丽过一起过如何，如你再不肯说便错过， 而家要讲清楚系边个陈美玲咧，因为陈美玲都会撞名嘅。咁啊，年轻嘅朋友可能唔熟悉啊，咁啊，但系有翻咁上下年纪嘅咧，应该都知道有两个陈美玲，我哋叫大 pat 嘅陈美玲就系啱啱唱歌呢一位啦。佢有呢一首歌《如果》。讲起姓陈咧，都系个大姓啦。当中亦都揾到呢一位嘅女歌手。亦都是贝贝好喜欢的一首歌，陈秋霞《夜云游》。 天边朗月照凡尘，凉风轻轻送白云，情如凉夜温柔，害怕见到乱纷纷。凡间只招爱人，情如明月照心里，活起心内恶韵，写心曲弄心韵，从而连声要追问，问起凉风。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4.94美元，賣出1955.6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2.6 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 將軍澳，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你闻唔闻到我身上边发出嚟嗰阵味啊？ 咩味啊？ 知唔系书卷味咯？最近啊，我日日都上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阅读平台15分钟的约会网页，入面除咗有中外小说，更加有好多有趣嘅散文可以随意阅读。咁嘅情况之下，想冇书卷味都好难啊！你再闻下。 张爱玲的名字在文学史上意义非凡，她的作品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一个好的小说就是一个作家是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最痛心的东西讲出来。 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五台，大地书香，施志荣请来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教授讲解张爱玲用生命书写故事的境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5:00-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0，差唔多12啦。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今朝早又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再次提提你日子啦。今日咧就嚟到2020年嘅9月11日啦，农历咧就系7月24嘅。室外气温咧而家有28度，相对湿度86%。这个时段呢，除了有我之外呢，一阵间呢仲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呢，就会同大家讲下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好多人呢都会经历啦，或者已经经历咗啦，又或者准备经历啦，因为呢讲緊呢就係退休啦。咁你话喂，我做家庭主妇㗎喎，其实呢退休都好似唔关我事喎，其实真係唔系唔关你事㗎。因为你身边嘅人会退休，可能你屋企人啦，又或者你朋友退休嘅话呢，可能都对你嚟讲呢都有啲唔同嘅转变嘅。当然如果你自己系处于一个退休嘅状态，即系可能你已经退咗休，或者你选择再就业又好，或者选择呢就系读书又好，或者选择做义工都好，都系一个退休的生活。究竟怎样可以令自己退休生活觉得开心一点呢？一连几集呢，沈君豪医生就会跟大家讲解一下的。不过今天佩佩揀了有多首女歌手的歌曲啊。这首歌在佩佩的节目里面播放率都很高，因为真的很喜欢的这首歌。蒋丽萍，我为你狂。 静，无力地立刻，请听我讲，心底那份爱，不管一切，情是你一方。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有佩佩亦都有我嘅嘉宾主持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早晨。 沈医生，今日我哋要开始讲呢个话题呢，其实呢其实佩佩可能都冇耐之后呢就要面对啦，就係讲緊退休呢一个问题喇。 你冇咁快嘅。 係咁，但係呢即係早啲准备係好啲㗎嘛。 咁 但 係 究竟要点样准备呢？即係咪淨係得个荷包要准备，心理上系咪都需要准备嘅呢？ 绝对系。其实第一样刚才你讲了荷包准备，这个我觉得都是必须的，即是很实际的东西的，即是不是你退休之后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啦，其实呢这一样东西都是一个心理压力来的。变相，咁所以我谂我哋一早喺嗰、那个而家其实坊间都好多啦，你可能讲紧系啊三四十岁已经即系开始即系要你预备噶啦嘛，咁其实呢个系好噶，我觉得吓，因为去到唤醒我哋咧，提醒我哋啦，即系呢一个理财上边嗰个预备嘅重要性吓，咁、以致我哋唔会好似临退休嗰几年咧先开始咧、去到担心呢样嘢，咁我恐怕咧就可能迟咗少少吓，咁、但系同样嚟讲啊，个心态或者心理上边咧，我哋都系。 要预早准备嘅，就唔千祈咧，亦都唔好喺退休之后啊，先至开始谂呢样嘢啊，又或者咧临退休嗰一两年先开始谂，可能亦都系会未必咁理想啦。 嗯，其实要点样有心理准备法咧？ 嗯，其实咧讲紧一个即系退休啦吓，我哋听落去咧，好似啊会唔会就系等同于一个即系哎呀年纪大啦、老啦，或者咧有甚至有啲人觉得哎呀退咗休就冇用啦 咁 啊系啦咁。咁其實咧，我哋喺個心態上面，首先都要有一個好好嘅調整先嘅嚇。咁、其實咧，我哋可以睇兩面咯。退休係一個好中性嘅嘢嚟㗎。咁、但係我哋如果睇佢係等於老，等於即係冇用，或者等於咧冇一個有效嘅工作啦咁樣，咁我哋咪會覺得呢樣嘢係一個負面咯。 其實會唔會即係同半杯水嘅道理係一樣咧？即係如果我調轉睇話，我哋進入人生嘅下半場，上半生咧可能忙忙碌碌為屋企人或者為你嘅事業打拼，到人生嘅下半场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去做啲你想做嘅嘢，例如后生嘅时候冇机会读书，咪去读书咯，或者例如后生嘅时候想冇乜时间去周游列国嘅，而家咪去环游世界咯。会唔会用 正正就 系用嗰个另外一个心态去睇，就会唔同啲。 冇错，正正就系你讲紧呢样嘢咯。所以个心态嚟讲咧，都系相当关键嘅。咁亦都系咁讲啦，即系当我哋面对紧一个退休嘅时候咧，呢个亦都系我哋生命里边一个大嘅事件嚟嘅。其实咧，每一样大嘅转变啊。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大的转变呢，都会引来呢一些的就是生活上面的改变，是吧？而这个改变呢亦都会某程度上咧，对我哋系有一个压力喺度，系嘛？咁所以咧，退休亦都系喺其中咯。 你头先所讲呢、這个，你睇法、你个想法，你可以自己慢慢调节啦。但有啲嘢真系改变唔到个，自然年纪大，可能机器又有啲坏坏地噶啦嘛。健康一定要面对嘅，咁即系点样去令到自己嘅心理上边能够接受自己可能健康比后生嘅时候系差啲咧？咁 其实咧呢、這个亦都讲紧啦。我哋一来就系要点样调节自己个心态。去到面对自己讲紧嗰个身体上面嘅老化啦，系咪？咁但系另一样嘢讲紧咧，就系我哋喺我哋譬如话年轻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去到预备，又或者咧点样 keep 好自己个身体，以至我哋可能年纪大咗嘅时候咧，都唔会话倒退得咁快咯。 即系同荷包嘅道理系一样嘅，即系要储定啲 energy， 储定啲能力喺个身体度啦。 绝对系，我谂呢个更加咧比个荷包嗰样嘢更加即系会实在啊，因为。讲紧如果当我哋年轻啲嘅时候咧，唔去到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咧，其实去到年纪大咧，其实身体上面好多嘅毛病咧，都慢慢会浮现出嚟嘅。咁、所以到时如果系咁样嘅状态里边，去到即系退休嘅话咧，咁可能我哋面对紧其实已经系好多嘅复诊啊，好多身体上边嘅问题啊，我哋要去照顾啊咁样。咁变咗嗰个嘅生活，你都想象下，其实就嗰个质素可能都未必会咁理想咯。 嗱，咁仲有一样嘢，头先你讲健康啦。譬如你平时可能穿到西装骨骨咁样翻工噶嘛，系咪好有型、好有款嘅？但系即系退休啦，可能即系年纪开始大啦，望下块嘅，哎呀，自己多咗几条纹噃，咁呢啲又点样接受咧？ 即系个心态咯。咁你可以咁睇系一个，哎呀，老化咗啦。咁但系另一个角度睇，亦都系咯。呢啲咪就系我哋一啲生活嘅痕迹咯，系咪啊？岁月嘅痕迹咯，代表我哋有经验啦，对于个生活啊，对于我哋嘅生命啊，或者人生经验啊，咁其实呢都系一啲宝贵。嘢嚟嘅喎， 系佢即系同健康都系一样，要储翻嚟嘅。后生嘅时候保养下自己先啦，都系可以令到自己年纪大嘅时候咧，啲纹都冇出得咁快啦。 呢、 這 个亦都系啦， 系啦。咁但系头先所讲咧，其实即系退休，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即系无论里里外外都有啲嘅心理准备啦。咁、除咗你头先呢啲心理压力或者荷包嘅压力之外，仲有啲咩其他嘅一啲嘅精神压力咧？ 其实讲紧咧，退休头先都有讲啦，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啦。呢、這个转变咧，关于几方便嘅引起嗰个转变系，第一咧就系我哋好自然咧就系冇咗我哋工作上边嗰个身份啦。可能之前咧我哋系去到差唔多人生嘅高峰噶啦，系啦一啲嘅高层啊，又或者我哋觉得都比较即系自豪啦，或者觉得几比较满意嘅一个嘅状况啦。咁喺嗰度咧，其实好多人都会攞到一啲嘅好大嘅满足感嘅，又或者咧我哋自我嗰个价值嗰个嘅感觉嘅。咁当我哋退休咧。第一就是这个已经 不復在啦，已經冇咗嗰個身份啦。咁、第二咧就係講緊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工作上邊咧嗰個支援網絡咧、都會隨住我哋退休咧而失去咯。咁、可能我哋過往同我哋並肩作戰咗好多年嘅一啲嘅工作嘅同事啊、夥伴啊，咁都會可能因為我哋退休咧，其實嗰個聯繫啊，遠遠都會即係唔會及以前咁緊密啦。咁、第三咧就係講緊我哋喺屋企裏邊咧，我哋嗰個時間一定係長咗好多嘅。 係，我曾經聽過啲伯伯講咧，話翻到屋企咧，好似不受歡迎咁樣，廚房係我嘅，你唔准入嚟啊！你唔好掃地咧，唔好阻住我啦。咁即係本身呢個戰場咧，本身即係呢個屋企嘅地方咧，係屬於太太噶嘛。你而家一日廿四小時喺度咧，太太會覺得你阻住佢 嘅 喎。 係啊，所以呢個講緊係一個即係我哋嗰個時間啦，或者嗰個角色嘅轉變，引發咧我哋嗰個家庭裏邊互動咧嗰一個嘅平衡，即係突然間好似同我哋以往嘅平衡咧，好似唔同咗咁樣啦。咁呢個就係講緊一個互動咯，即係家庭嗰個嘅關係嘅互動咯，嗰樣嘢嘅轉變啦。第四咧就係最後咧就係講緊嗰個角色上面嘅一個轉變啦。以往咧可能我哋喺家庭入面有一啲嘅角色啦，譬如話通常男士咧就係、 是、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啦，又或者係啦，又或者係我哋收入嘅來源啦，係嘛？咁我哋呢個角色自然咧就喺我哋生命裏面或者生目當中咧幾廿年噶咯喎。咁、呢個角色隨住我哋退休之後咧，其實唔再有收入嘅話咧，冇一個穩定收入嘅話咧，其實呢個角色就會淡化咗啦。咁變咗呢個角色淡化嘅時候咧，亦都會對好多男士嚟讲咧，系嗰个身份上边啊，或者喺个家庭里边嗰一个嘅感觉啊，好似咧不复以前咁样啊，吓咁呢啲都系一啲嘅转呢个退休里边咧带嚟一啲比较重要嘅转变咯。 嗱，听阿沈医生你咁讲咧，其实系咪退休对于男士嚟讲，个心理压力系大过女士好多咧？ 一般嚟讲咧，即系你话工作啦吓，大部分男士咧都系觉得喺我哋生命里边一个几重要嘅。一样嘢， 好多人都话事业行第一噶嘛，系咪？ 系啦，咁反观咧，即可能女性咧，有时我哋都系会比较着重家庭为先啦。咁、所以咧，即当然系不可以一概而论啦。咁、但系你话大部分喺我哋即系中国社会嗰个嘅状况啊，我哋嘅文化嚟讲咧，一般咧都系有咁样嘅观念咯。 咁嗱，如果作为男士啦。唉，即系一听到退休两个字就好惊噶啦嘛，咁但系又要面对，咁系咪我退休都好啦，我拎住个夹咧，每日都行出街都好，我都要觉得自己系翻紧工咧。 其实呢个就系、是、亦都系讲紧，即系我哋点样去到个心态啊，点样去到迎接呢一样嘢咧。头先我哋讲紧啊，用咗个字面对咧，即系可能就讲紧好似一样唔系咁好嘅嘢咁样。我谂如果去到预先有一个咁样嘅假设嘅话咧，其实我哋就会觉得好啊，好担心。好驚啊，或者咧嚟緊明明退休啦，我哋都不快樂啊咁樣。咁所以個心態上面嘅調教咧，首先我哋都係要好緊要嘅。咁你話咁係咪即係退休就係代表即係唔好嘅咧？又或者會唔會就係有啲即係對我哋個精神健康啊，又或者我哋精神狀況都會有啲唔好嘅影響咧？其實亦都唔係嘅。根據一啲大型嘅研究啦、最近都有啲大型嘅研究話俾我哋聽咧，就係、是、其實退休咧係對於我哋個精神健康。咧系有一个保护嘅作用喺度嘅，所以话咧，其实退休嚟讲咧，对于我哋个整体嘅生活啊，又或者我哋嘅精神健康啊，其实咧，可能咧，如果我哋处理得好嘅话咧，嗰个帮助都好大嘅。 咁即系话咧，其实退休唔系应该喺退休嘅时候先至去好好咁样去处理啦，应该咧早啲嘅时间就去处理啦。如果你已经正在退休或者你准备退休，你又冇好好咁去准备咧，唔紧要嘅，咁啊由今日开始好好准备啦，系 嘛？同意啊。 咁今日咧唔该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咁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退休呢个话题，继续我哋探讨下啦，好冇？ 拜拜，拜拜。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情像细雨，没法支持，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奉示。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突然，伤心的每天，悠悠长。